从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 减法绿色， 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这一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哈，这里是好音乐九九有机生活，我是主持人彤彤，祝大家下午好。那么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北京老太太商贸有限公司的销售经理马经理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有机生活，来跟我跟所有听众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老太太的那些事儿。来，马经理给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好，九五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好，其实说到这个老太太烟酒啊，有一句话呢，就是走亲访友老太太烟酒，我觉得这句话对于房山人来说吧，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太响亮了。那我想问马经理一个问题了，那咱们这个企业为什么当时会起一个这个名字呢，会起一个老太太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起初咱们创业的时候，董事长是一个老太太，然后呢，咱们名字并不是叫老太太，叫秀荣副食商店，后来好多顾客来买东西的时候呢，就是老是说记不住秀荣副食商店，就是说上老太太那儿买东西去，后来慢慢的呢，好多客户都这么叫，就是说咱们直接就把这老太太给注册下来了。 哦，意思就是当时咱们董事长是一位老太太， 对， 经常在店里卖货， 是是。 然后呢，可能很多人 记不住咱们这个店的名称，而能记住这个老太太的形象，上哪买东西去啊？老太太那儿呗。所以呢，就被大家所熟知了。 所以咱们就直接改名成老太太烟酒。 这个老太太更亲切。其实以我的理解啊，这个老太太，给我的第一印象会是一个像杂货铺的这样一个店铺。那问马经理了，老太太在您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可能提到老太太，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一个对长辈的尊称，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老太太是一个品牌，是一个连锁企业，是一个公司的创始人。 好，那问马经理哈，咱们这个老太太烟酒在房山开了有多少年了？ 开了有29年了。 29年了，天哪， 是 比我还大，比我还老。 比我也大。 是说到这个开了29年，应该是无论是从品质啊还是价格方面呀，肯定都会非常好的，要不然也不会开到29年这么长的一个时间了哈。那想问马经理了，这个马上11国庆和中秋节了，咱们店内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呢？来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吧。 首先，咱们老太太已经与茅台、五粮液、梦之蓝、国窖等签了直营店，在价格上呢不但优惠，还能保证商品的质量。然后呢，还有80亩窖。绵柔酥庄都是签的全国总经销，针对中秋节呢也推出好多活动，有买一赠一的，还有其他的，价格上肯定是非常优惠的。 好，那么这时间呢，如果所有听众正打算购买烟酒的话呢，一定要到这个北京老太太商贸有限公司，就是老太太烟酒哈，走亲访友老太太烟酒，也请您把这句话记住了，走亲访友老太太烟酒是一家数百年企业，创世纪品牌哈，传承烟酒文化，引领经济浪潮，老太太烟酒专注烟酒行业，引领着时代的变革，塑造完美的生活。 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边落落野花，雨后的我怎么夕阳，一双双红掌轻薄的鸳鸯，一粒粒原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边落落野花，雨后的我怎么

健康、时尚、减法、绿色，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这一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哈，这里是好音乐九九有机生活正在直播。那么今天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来自北京老太太商贸有限公司的销售经理马经理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刚才呢，马经理也给我们讲了说，为什么这个老太太烟酒会起老太太这样的一个名字哈，也说到了很多。那么有请马经理呢，再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公司吧，咱们这个企业。 好，九五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荣幸和听众朋友们一起聊聊烟酒文化。 嗯， 我们老太太烟酒企业创建于1989年，从产品质量到销售环节到服务等，贯彻了信誉第一的理念。到2004年，老太太品牌正式诞生，迅速拉开了品牌连锁的战线，现已成立了多家分公司。20多年以来，一直以销售国内外名烟名酒为主业。婚庆用酒、商务宴请、团购批发到走亲访友等，满足了顾客的不同需求。然后呢，我们的员工将会耐心热情地接待好每一位顾客，为您营造一个舒心的购物环境，将最好的商品、最好的服务奉献给您。 嗯，好。哎，我问马经理一个问题哈，那咱们店里除了卖烟和白酒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商品吗？ 除了白酒呢，咱们有法国红酒，也有好多种。 嗯， 还有新到的秋季茶叶，各地特产、稻香村月饼等，还有快中秋节了嘛？ 哦，是是是，就是品种还是很多的。 对， 而且酒类和烟类的品种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嗯 嗯，从这个价格的选择幅度也是很多的，是不是？可以满足不同的这种客户的需求。其实说到这个老太太烟酒啊，还有一个就是不得不提，就是价格了。为什么能做到价格这么优惠呢？ 因为咱们是做批发的嘛，包括您买一瓶酒也是做到批发价，所以呢，咱们是价格上肯定是很优惠的。 嗯，是是是这样，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会去咱们店里去买烟嘛， 嗯， 他在咱们店里买这一条烟是220块钱， 嗯， 而在其他店里有230、240，甚至还有250块钱左右这样一个价格。 嗯， 我们都知道这个烟酒行业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透明的了，可以这么说，利润率也不是那么特别的高。嗯，那咱们店为什么能做到这么便宜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呢？ 首先，咱们进货渠道肯定是有保证的，因为咱们流通比较快，然后销售量比较大，直接跟烟草或者是说跟厂家直接合作的，所以说咱们价格上肯定是占优势的。 嗯，而且品质也是没得说的， 对对对， 是不是？也是在价格很低的情况下呢，保证了我们这个产品的质量一定是正品，不会出现这个假烟、假酒等一系列的问题。嗯，哎，那问马经理一个问题了，在房山咱们是有很多家店了，是不是？ 对。 嗯，刚才听说涿州还有一家店是吗？ 对。 嗯嗯，这家店在涿州开的怎么样呢？ 在涿州挺好的。 挺好的。嗯， 对，近年来应该销售挺好的。 嗯嗯，也是各种客户对我们这个满意程度也是非常高。 对，然后咱们，包括烟销售在涿州那边肯定是说数一数二的。 好好好，感谢马经理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那么如果听众朋友们您正打算购买这个烟酒的话呢，一定要到北京老太太商贸有限公司老太太烟酒哈，走亲访友老太太烟酒，无论是这个价格呀还是品质啊，都是值得大家去购买的哈，都是有保障的。 再一次，也正那天相约时分。

却，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能给你毕业册的最好一页。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我相信我们相信，我相信的一切变成火焰，照耀彼此的脸，茫茫人海相互看见， 课桌上刻的我爱你还在，多少澎湃如海如今成了感慨，谁的青春不迷茫，其实我们都一样。 健康、时尚、减法、绿色，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这时间感谢所有听众的留守和陪伴哈，这里是好音乐九九有机生活，我是主持人彤彤，问候大家下午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北京老太太商贸有限公司的销售经理马经理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刚才马经理跟所有听众有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叫老太太烟酒而不叫其他的一些高大上的名字哈，也说到了店里不仅有白酒有烟，还有红酒、茶叶、月饼是吧？ 对，还有各地特产、 各地的特产。那么也是这个值此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哈，店里有很多的活动等待着大家。那么想问马经理一个问题了，您认为烟酒这一块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20多年的销售经验告诉我们，烟酒这块大家最关心的是，首先产品的质量是不是有保证，再有就是价格是不是合理公道，然后如果有团购，是不是咱们库存能够满足。咱们老太烟酒是连锁企业，采购源头都是与厂家直接合作的，能更好的保证商品的质量，同时与厂家直接合作，减少了中间环节，让利给顾客，同等的商品价格在同类里比较低廉。因为咱们与厂家直接合作的，有供货合同，所以库存这方面大家不用担心，绝对能够满足的。 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哈，马经理，我有一个朋友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哈，可以说离他家很近的一个地方有一个老太太烟酒，他经常去这家店去买东西。当他去房山其他地方的时候呢，看到这个老太太烟酒，他会觉得不是一家店。 哦，咱们所有的老太烟酒都是同一家店， 都是同一家店，都是一样的，是吧？ 对，价格上肯定是不会存在差异的。 就是这些连锁店的价格都是一样的， 对， 而且质量也都是有保障的， 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们都是同一个企业。 对对对。 好，一句走亲访友老太太烟酒的广告词呢脍炙人口，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可以说这一句话在房山已经是响当当的了哈。刚才呢马经理也说了，说这个烟酒已经走过了29年了哈，应该是获得了不少的企业殊荣了吧。 是的，咱们老太烟酒企业先后获得了北京市个体工商户优秀经营者，然后文明诚信户，双学双比标兵，先进个体工商户，诚信服务示范单位，文明单位，文明商户，卷烟零售诚信店，还有12315消费争议绿色解决通道等等。 是。哎呀，这么多的殊荣也是证明了咱们太老太太烟酒的质量跟品质一定是有保障的，不会存在任何的假货的问题哈。马上这个中秋佳节来临之际了，11也快到了，有没有一些店里的活动呢？ 店里的活动肯定是不少，推荐大家应该去就近的去店里看一下。首先呢，应该是买一赠一的这块比较多，就是赠原品酒的，相当于打了5折吧，肯定是说优惠绝对是力度挺大的。 还有呢？ 还有好多特价的，什么特产礼盒啊，进口红酒啊，新到的秋天的茶叶啊，还有月饼等好多打特价的，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时尚、减法、绿色、 慢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这时间感谢所有听众的留守和陪伴哈，这里是好音乐九九有机生活。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北京老太太商贸有限公司的销售经理马经理来做客我们今天的有机生活。刚才呢，马经理也给我们听众介绍很多了哈，关于老太太企业的一些事情，也介绍了很多，说获得了不少的企业荣誉了。正是因为产品的质量啊，还有价格呀的价格的合理公道哈，才使老太太烟酒在房山区开了29年了哈。那么马经理一个问题了，那有没有我们针对我们九九听众的一些优惠活动呢？ 只要是咱们959的听众朋友，通过收听咱们959电台，关注咱们老太太企业公众号，打进电话咨询的，购买咱们老太太烟酒总经销的泸州80亩窖或者是绵柔酥装，然后呢2箱以上，额外还送一瓶儿。 嗯，还会送一瓶是吧？ 对， 其实很大的一个优惠政策了，是针对99听众的，其他人是没有的。 对， 好， 10箱还能送1箱啊。 好，那也感谢马经理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那刚才说到了，说咱们店里呢不仅有白酒有烟，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产品呢？ 白酒、烟，还有进口的法国红酒，还有新到的秋季茶叶。各地的特产，然后中秋节了，还有月饼。 哎，说到中秋节跟这个11这个国庆节的来临之际哈，咱们店有针对这两个节推出的一些活动吗？来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 活动呢肯定是有，好多特价的呢都是说在平常是买不到这个同样的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然后有好多特价的，还有就是5折的，就是说买一赠一的，也有好多种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是，如果这个值此佳节来临之际呢，您需要走亲访友的话呢，一定要到老太太烟酒去看一看哈，无论是价格跟品质，一定都是有保障的。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老太太企业，老太太企业，来查询更多的资料信息。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服务热线010-8935-6737，010-8935-6737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哈。那么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感谢老太太烟酒，感谢马经理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也请所有听众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九九，稍后呢还会有好音乐好节目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